8.8美元。港汇指数99，无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名专家建议就话18至59岁成人咧转发打第四针嘅疫苗。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唔系每一个18到59岁都应该去打第四针，佢嗰个保护力咧真系好短。咁其实三针咧喺呢个人群里边个重症死亡嗰个几率咧系接近零噶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浸大中医药学院助理教授钟丽丹， 莲花清瘟相对来讲它针对的病人的体质就会比较强壮一点。你一定要有 symptom， 比如我们成日都讲的喉咙痛啦、发烧啦或者低烧啦。如果你平时肠胃是比较虚那种，其实你是不适宜用莲花清瘟的。它不是一个预防的，是帮它可以没有去到很严重的那些 symptom。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穗禾苑、庆云阁、天水围天华村、华穗楼进行围风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听完呢个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咧，咁我哋节目就正式开始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下一代必须嘅技能。主持有我苏轼啦，我 partner 米哈啦，同埋嘉宾黄浩基博士嘅。 Hello， 大家好。 咁我介绍下 Jackie 啦。咁 Jackie 咧本身咧就系喺 Poly 啦，即系理工大学啦，咁就系读佢嘅博士学位啦。咁佢嘅专业咧就系AI 啦，人工智能上边嘅专业嘅。咁米哈大家好熟啦，系我哋经常嘅主持啦。咁其實，與其講係下一代必須嘅技能咧，其實有啲似係下世代必須嘅技能。 點樣分咧？世代 唔係一定係細路仔嘅，下一代係即係而家細路小朋友。 係係係。 下世代嘅意思可能十幾二十年後，即係包括我哋呢啲人咧，可能 已經被下世代。 只要我哋未退休咧，可能喺十幾二十年後都需要掌握呢啲技能。 睇下有冇力可以參與喺呢個下世代嘅發展啦。 係係啊，即係大家唔想被退休嘅話，都可能需要留心一下。 係。 咁不如我哋開始就不如傾下，其實點解我哋要傾呢個題目呢？就係我覺得近呢可能二三十年啦，科技發展都好快啦。其實可能一路發展都好快嘅，只係我覺得呢二三十年快啫。咁咧有好多新嘅技術咧，都可能令到一啲舊嘅技能，可能或者係工具咧，嗰時咁我哋第一節不如就討論下，喂，大家覺得有啲咩？ 我估即係嗰個所謂科技個發展嘅快咧，唔係。即係你可能去量化個速度，但係咧嗰個範式轉移係我哋經歷咗嘅，即係例如由機械嘅操作變成數碼操作 ，analog 變咗 digital 啦，係啦，一種由非互聯網世代過渡去互聯網世代，都係我哋呢一輩經歷嘅一個範式轉移。 固網電話變咗手提電話， 係啦，咁所以嗰個範式轉移令到我哋覺得個科技。即係快好多，係因為我哋行為本身係要大幅度去改變，去同個科技繼續互動啊嘛。咁所以嗰個快其實係我哋好難去感受個科技嘅快，因為可能係最前端端嘅嗰啲科學家先會知道有幾快。但係佢可以影響到生活，然後我哋生活作出改變咧，我哋就會覺得哇，真係好快啦！即係呢個係好重要咯，我估。 啱啊！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講做科學研究嗰班人咧，喺個科學實驗室裏邊。 我哋一啲即係大眾市民都感受唔到，好似阿米啱講，究竟佢哋嗰啲科學成就係點樣？嗰啲個科技發展係點樣？但去到而家啊，舉個例子，頭先都提到人工智能開始，就算十年前我哋都唔好覺人工智能嘅發展或者研究去到邊度，但係而家唔係咯噃？咦，隨時隨地某一個平台。好了解我，系咪收集到咗我好多数据啊？ 点解系咁俾啲咁嘅广告我嘅咧？ 偷听我讲， 开始谂翻究竟我搜寻咗啲咩咧？ 系啦，咁啊好得意啊！开始咧就叫杀到埋身啊，变咗我哋真系叫真正开始呢一代咧感受到科技发展嗰种进步。 系， 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咧都已经有感受啦。咁我讲一个古仔啊，就系、是、我细个嗰阵咧， 几多年代先？你讲翻， 我细个系八十年代 初 ，OK， 即系又不是八十年代嗰个八十年代，系啦。咁我细个嗰阵，屋企发现有啲好得意嘅间尺， 嗯， 有啲间尺有刻度嘅，咁中间咧系可以拉嘅， 系。 咁我就问阿 爸，喂，呢啲咩嚟噶？咁阿爸就话听呢啲系计数尺啊，用嚟计数吓。 其实阿爸好惊嘅，即系小朋友咧，突然间咧攞啲嘢问佢咩嚟嘅时候咧，即系阿爸就会即系。定一定神， 可能會唔識鬥咧。 即係我相信而家呢一代或者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人咧，其實唔識用算盤啦，可能都係慣咗用計數機計數噶啦。計數尺係乜嚟？即係可能我頭 見都未必見過啦。 係 啊， 係啦。咁咧就其實點解要計數尺咧？就係、是、原來除咗鑑乘除之外，佢可以計到譬如嗰啲三角幾何啦。對數啦，即係 log 啦 ，log cycle 曬啦，即係都可以計到一啲複雜啲都有嘅，即係有啲好特別嘅計數尺係可以計啲工程學嘅數嘅，即係佢有好多種嘅。咁但係我見到嗰種就係佢考回考最基本嗰種啦，即係當年考回考最基本嗰種。因為我又好有興趣，但係即係呢樣嘢 留低嘅， 係啊，即係呢樣嘢喺我當日見過之後就冇再喺我生命出現啦，因為冇用，即係唔再需要用。係，即係我亦都我睇嗰套戲叫《Hidden Figures》啊嘛，即係當年講阿波羅計劃嘅時候咧、哦，有幾個女性 嘅後勤 大學數學系嘅畢業生咧、就係幫美國太空總署去計去月球嘅軌道噶嘛，佢哋嘅職位叫 computer。 嗯。 計數員，今時今日大家講 computer 呢個字，你唔會想象到係一個人嚟嘅。 係， 大家講 computer 都係個電腦，係個機器嚟噶嘛。即係原來機器可以取代人㗎。 係， 即係喺唔係今時今日先發生，其實喺六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有呢啲事發生。 可能好多年之後 ，writer 咧，大家都唔知原來係人嚟嘅。 即系创意写作 ，AI 已经可以写作， 已经开始分唔到咯。开始外国已经有啲文章系真系攞 AI 一个系统 gen 出嚟，跟住俾啲真人去辨别。 会唔会系新闻多啲？即系 呢一个系即系又系嗰位即系富豪嘅其中一个 AI 嘅玩具啦。咁咧就停用咗嘅。 讲紧亚马逊嗰个定系车嗰、那个？ 车嗰、那个 系。 咁啊停用咗嘅原因就系咧，佢唔单系新闻咧，其实好早都开始可以做到。因為有啲新聞有分唔同嘅 tiers 唔同嘅即係類型嘅新聞啦。咁有啲新聞其實就係視地人嘅啫嘛，即係本身人去砌嗰個新聞稿咧，都好機械化嘅啫。 砌翻 填充填充嘅啫嘛。 係啦係啦，咁嗰啲就 AI 就好早就做到啦。 冇錯。 咁但係有一種就係複雜啲嘅，就係寫評論嘅。咁佢就可以去揾時地人，跟住咧就住其他嘅報導咧去加添同埋去改。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因為 AI 個速度好快。佢可以去即係完全去充斥咗整個網絡啊！咁所以如果 AI 可以寫新聞報導咧，同埋評論咧，其實佢好快就可以佔有個好大嘅比率啊！咁就導致假新聞咧好容易製造，因為其實我哋辨別假新聞就係通常睇個數量啫嘛，即係或者睇權威啦。咁但係當你數量好多嘅時候咧，其實有陣時權威都會被誤導咗，就係、是、究竟我依賴邊一個嘅數據同埋邊一個嘅參考係準確咧？ 有啲知名嘅通訊社都曾經。中過招，即係報導過假新聞，最後自己要出嚟道歉澄清咁樣。 咁所以， 甚至乎之前咧 ，Microsoft 即係微軟，佢喺幾年前做過一個 chatbot， 有個聊天機械人， 係 一路上網學習，好快同你對答。 唔係 Poison 嗰個 launch 出嚟嗰陣時好正， 係 啊，突然間醒唔起佢叫咩名，佢有個名嘅。咁但係跟住24小時之內就被落架啦。 係 原因係因為涉及種族歧視。 哦， 同埋咧。佢會有一句咧，我好記得嘅， 我記得 ，I hate human 嘅，我討厭人類。 係係係，呢個好出名。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好似阿米坎講，其實佢一路喺上面學，有時都唔知佢學咗啲好壞、真定係假嘅資料。 同埋涉及到創意就仲複雜啦，因為嗰個創意本身係嗱，創意本身你好難去畫一條界線。我哋成日都以為係 AI 學唔到，或者 deep learning 做唔到，但係其實我諗翻深一層，其實 人都未必學得好嘅。 如果你講創意咧，我又可以分享少少。上年嘅啦，見到有一個平台就係、是用 AI 去產生去創作啲歌曲。 哦，歌曲 係啦，歌曲第一個係作曲係啦。咁但係呢個音調咧，臨尾開翻鼓啦，我原來咧佢係不斷用唔同嘅 formula 係咁 gen 出嚟，係咁產生出嚟。跟住其實當然啦，你一萬首裏面。其實可能只係得一百首好好聽嘅啫。 人去揀翻， 哦，冇錯啦，就係、是、個人去揀翻。咁、但係咧，原來後面咧，佢先講翻個真相。原來裏面有九千幾首歌，都係完全不堪入耳嘅。 係。 咁呢個係一樣嘢。第二個例子咧，除咗作曲之外咧，畫畫都係。 係呢、這個係最近，所以上幾個月有個突破性嘅。 嗯。 就係、是、我唔知係咪我睇同一個新聞啦，但係就係個 AI 嘅機械人已經可以，即、就、係、是、機械 AI 本身啦，已經係我入一字入去。佢就能夠通過啲字咧，就產生翻圖片。 冇錯，冇錯。 咁第一代咧，我記得都係即係相當段時間前睇，我好記得嘅，因為佢入牛油果同埋凳，即係入牛油果同埋凳兩個字。 嗯。 咁然後個 AI 咧就自己識將佢哋組合，同埋佢 擠個牛油果喺張凳上邊咁樣。 同埋好聰明，個 AI 會將個牛油果嗰個果實咧變咗做一個 cushion 啊。 嗯。 然後個果肉就變咗張凳，所以咧個 AI 係聰明到唔係淨係將張字即係個字啦、圖片同埋結合。而係開始有一種，你好似有一種思考，就係點樣去有效地同埋 functional， 即係符合個功能咁樣去融合嗰兩樣嘢。咁但係去到上個月嗰個版本就仲厲害，就係可以加形容詞嘅、 嗯。 我記得佢發布其中一個圖片咧，就係一個熊仔嘅公仔，即係熊人公仔，佢哋做緊化學實驗，但係佢哋係瘋狂博士咁樣。咁、人出嚟嘅效果咧係。你直頭覺得係一個專業嘅， 好靚噶嘛？ 係啦，嘅插畫師用電腦去砌出嚟嘅圖片，咁但係佢只係入咗幾隻字。咁當然我同即係大家去分享，因為我真係覺得好匪夷所思啊嘛。咁、然後啲朋友就話、其實咧而家就算你做簡報咧，做 PowerPoint 其實你佢自己都識幫你去揾圖， 我識， 同埋做設計。 我做好多嘅。砌咗個字之後，跟住佢叫 design idea 噶嘛，即係設計。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自豪咁樣講，即係個好識咁，即係撳個掣啫。 撳個掣，跟住就有 就幫你搞掂， 好靚啊！ 但係所以 AI 嗰樣嘢係我哋以為即係可能一波一波啦，即係第一波就係講緊認知嘅能力啦，或者溝通啦，去到開始係產生創意啦。下一個可能要解決真係道德上邊嘅一啲判斷啦等等。咁但係創意個 part 其實。都幾係咪已經好完善咧？ 越嚟越多啦。其實咧，簡單啲講就係，因為喺個互聯網世界上面嗰個數據量真係太廣闊。 嗯。 跟住去到最尾就係我哋有好大量嘅人力，我哋叫做去 label 佢做 tagging， 即係話咧，將嗰張相裏邊嗰啲物件一個一個寫翻曬出嚟，俾個電腦去學。 呢、這個叫做 supervised training， 即係 supervised 嘅意思係個人話俾個電腦知呢嚿係乜嘢嚟嘅。 我有個迷思，或者有個都市傳聞， 嗯、 就係咧成日話咧去驗證我哋係咪人定係機械人咧？ 圖靈測 試有個唔係講圖靈測試，我講緊平時我哋上網 嗰、那個係圖靈測試嚟㗎，倒轉嘅圖靈測試啊。 係啦，我就想問，冷靜啲先，解釋下俾聽眾聽先。想問就係嗰個咧，咪有個例如係幾多個 幾多張圖有架車咁？ 係啦，邊啲係車啦？邊啲係天橋啦？邊啲係路燈啦？其中一個都市傳說想大家澄清咧，就係佢就係話係其實我係幫緊個 AI 去分辨嗰啲係咪路燈同埋天橋，係咪真 係 咁咧？ 唔係，嗰個係一個逆轉圖靈測試，其實有曬答案㗎啦。佢就係你如果係人咧，你係應該可以好高百分比答得中嘅。如果你是個 AI， 你答中的百分比是低一點。 咁但我俾另外一個例子回應翻韋哈頭先講嗰一點，就係、是、咧我哋喺某個社交平台咧，之前好興嘅十年後的我，十年前的我係呢、這個就係韋哈頭先提過一樣嘢啦。我哋真係教佢或者幫佢個系統咧去做培訓、做 training、做訓練。 你唔好以為免費 app 好爽啊！其實你做緊義工，你自己唔知道。 哦，所有資訊都值錢嘅，所以免費資訊一定係有啲原因。 冇錯，免費代價先係最高的。 咁。其實我哋頭先睇咗幾樣嘢嘅，即係我講咗一啲比較舊啲嘅工具咧，即係譬如計算咁樣啦。咁、大家又講咗好多 AI 啦。咁仲有啲咩我講多樣啦。譬如頭先講咗 AI 嘅應用，咁譬如好多年前可能大家要秘書去打字嘅，咁其實而家個秘書就變咗你個手機㗎啦。個秘書小姐變咗你手機嘅個人助理。 大家喺 WhatsApp 錄音都唔係應該 WhatsApp 想打字都唔打字啦，係咪？直接對住個電話講完嗰啲 message 撳 send 就得啦。 係啦，咁你呢種即係其實有個職業可能唔見咗噶啦，即係無論係打字嘅秘書定係默書嘅秘書。咁其實個細路仔而家點解學校仲要默書咧？某程度上，即係某程度上，我係想探討一個問題，學校裏邊咧有好多。而家今時今日嘅學校，可能仲建基於一個可能係四五十年前，即係佢當然佢有進步啦，會教一啲新嘅嘢。係，但係好多嗰啲傳統學科嗰個訓練啊，仍然係著重緊一啲好舊嘅技能。 例如咧， 默書咯，即係記憶咯。 但係識得拼字，我諗都係其中一個我哋可以判斷翻。個機器嘅準確嘅，即係有陣時當 我同意啊， 係咯，即係當我都有基本嘅嘛，即係我要知道嗰陣時係咪啱同埋錯。我覺得又我又覺得未過時嘅喎，即係識得拼字同埋 唔係我個講緊係個強調，即係個 emphasize 太多。另外一種就係個運算，因為計算機其實係計得好快嘅。而家好多數學都係講緊運算能力，就唔係著重太多解題能力。俾阿 Jackie 講下。 喂，如果你講嗱，我跳咗去講運算能力先啦，係咁睇下喺。哪一個年紀，即係舉個例子，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即係最基本學一加一等於二，係咪？加減乘除你都要識㗎，係嘛？係啦，咁咧，但係你去到之前咧，同阿蘇昇有度傾偈嘅時候都講，你去到高中啦，開始做微積分嘅時候，我哋好似喺香港教育就係訓練你去喺個題目嗰度去直接轉換翻某一條指定嘅公式或者答案， 係 咪？即係你要計到個答案出嚟嘅，即係嗰啲問題係要計到答案出嚟嘅，但係就算我喺麻省理工咁樣啦，我其實列到條式就夠噶啦，唔使計到個答案出嚟嘅，因為唔使我計嘅，我架電腦會幫我計嘅，嗰個運算唔需要我做的。 即係個重點其實應該係針對某一個情況或者某一個問題去揾到一條啱用嘅算式。 但係冇衝突嘅喎，但係冇衝突噶嘛？你哋喺高中，因此喺高中嘅時候要解到條題咯，去到麻省理工嘅時候。 我講翻衝突喺邊度？其實列到式個問題就解決到噶啦。喺實用應用場景，列式係難嘅，即係列式嘅能力係難過解題嘅。而我哋講緊就係可能喺高中嘅教育上邊咧，都仲係太強調你需要 運解題為主， 運算啊， 嗯， 解題即係你要理解個題目，然後將一個難題即係理解個 problem 啊，理解個問題，然後將個問題變咗一個數學可以。解決，因為數學可以解決，就是，電腦可以解決。這個部分是不多的。 是啊，即是列式是難過解題嘛。 沒錯。 所以高中解題，然後去到大學列式就對了。 不過最大的問題就是去到大學其實又不是真的很多需要列式的。去到大學其實很多都是解題。 哦，那這個就是問題了，如果是。 是啊，因為真的，即是我想說就是在現在很多就算我最近翻去城市大學讀翻一個碩士程度嘅課程咧，因為我都要修啲選修科啦。嗰個課程裏面都係好多運算嘅。咁我係好唔習慣嘅，因為我已經跳過咗個階段。你而家要我計翻數，用計數機計翻數，哇！大佬，你唔俾個電腦我，基本上唔識計數。 不過其實我以前都係讀緊博士嘅時候先去學。揾算式嘅，即系你喺以前讀 bachelor， 即系讀學士嘅時候，真系冇咩呢咁嘅訓練。 係，所以其實這個係究竟係時代個進步，定係還是個教育制度本身有啲好基本嘅東西要去處理咗先咧？ 其實而家都啲有個問題，啱啱上個禮拜同有朋友傾過呢個 topic， 就係講緊我哋好多所謂即系而家大學咧，特別係某幾間大學開始咧。人工智能變咗其中一個必修科，無論你讀咩科都要讀，係咪？咁但係跟住就嚟啦，跟住你就會發覺，咦？可能過多三五年，喺成個香港有好多會話自己係識人工智能嘅畢業生， 係啊 ，quotation mark 係啦。咁跟住咧，跟住佢哋就會出嚟搞公司啦。咁就會搞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公司。咁可能作為一個僱主或者作為一個客户咧，我哋就開始去質疑佢哋係咪真係識啦。咁啊，同大家講一個例子喎。咁咧好多時候我哋要起人工智能嘅模型啦，我哋要攞啲數據入去啦。咁當然數據擺入去，你期望會有結果啦。咁但係咧之前啊聽過呢個故事就係有一班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出嚟搞一間公司，咁幫人嚟做分析，做完之後就有結果就直接推俾個客。 係， 咁個客當然問啦，喂點解會咁嘅咁？咁好簡單，一句就件事就完啦。佢就話哦，因為 AI 人工智能就係咁噶啦。 原，咁就開始有啲問題啦。咁就會去翻頭先阿蘇適講，咦，佢係咪應該要去理解、去明白個題目，跟住去揾一個啱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就唔係直接將個算式擺落去用咗就算數咧？ 其實唔止人工智能嘅，喺數據科學上邊都有咁嘅問題。在數據科學上面我都聽過這些故事，就是有些人我有一堆大數據給你分析有什麼發現，然後他找到這樣的發現，然後其實我的公司即是我作為在這一行做了這麼多年的一個人，其實我都會有些看法的嘛，你的發現和我的看法是很不同的時候，我是需要有一些我哋叫 justification， 即係有啲合理嘅解釋噶嘛？ 你要判斷啦，係咪？ 係你唔可以話俾我聽，你唔可以話俾我聽個模型計咗出嚟係咁樣，跟住件事就真係啊有情況真係咁樣。 係， 冇錯。 但係並唔係所有嘅情況都係咁樣噶嘛？即係中間係有一啲，即係你學咗個表面所有嘅招式，但係其實你唔知點解喺咩時候用咩招式，點解要咁樣用？即係喺教育上邊係有一啲差距的，是即係個訓練上面係少了一些我哋叫做深入去理解，或者啲人唔願意再學翻一些我哋叫做好基本的數學，但係就走去用一啲好深，即係 AI 同埋數據科學都係一啲好高深的數學應用嚟噶嘛，就唔學基本嘢，就走去學高深應用，這個都係一個問題。 不過高深同埋即係基本個字講落去好似好容易明白，但係其實是複雜的，即意思是例如剛才都講，其實解題和列式， 你可以用本行講的，即係唔學修辭，跟住走去學創意寫 作。係啦，即係你嗰樣嘢係，所以都是要學的，但係背後就是我舉另一個比喻，就是話可能我哋由細到大都會學數學啦，但係所謂學數學其實學很多計算，我哋很少學數學史嘅。 係啊，係 嘛？即係如果你不明白個數學的歷史推進，點解呢個理論會取代了那個理論？其實你就未必明白到嗰個數式轉換或者計算轉換嘅背後嘅原因。咁當你冇咗嗰個概念或者相對哲學或者概念上嘅轉變，可能就會好難去同人解釋點解要用呢個方式咯。 所以由阿米哈講嘅最基本嗰個數學史開始，一路發展去到阿蘇適講嘅人工智能大數據，每一步都冇咗個原因。 係啦。冇咗背後嗰個可以同人去溝通，點解要用呢一個 AI？ 點解用呢個算式等等？ 咁好啦，呢節咧時間差唔多，咁翻嚟咧再同兩位咧長談啊！咁我又頭先講咗呢個世界成日變啊嘛，咁我就揀咗林子祥嘅呢首《改變常改變》，反映我哋嘅世界變得幾快。翻嚟。

所以他们的设计与别不同，主要针对三大方向，包括电动马达、电池科技以及汽车作业系统。这个品牌的电动车所有电池都放在汽车的底部，可以令到重心降低，藉此加强汽车的稳定性。一般汽油车如果要改装成电动车，电池会分别放置在汽车的不同位置，那就无法发挥这一项优势了。而且他们在电池科技上也都落了不少的苦功，除了加强续航力之外，亦都希望令到充电的过程更加快捷，弥补以往电动车充电需时的诟病。更加聪明的是，他们兴建了很多超级充电站，除了供给自身品牌车辆快速充电之外，这个充电网络将来亦都会变成加油站，感可以给其他牌子的电动车充电，建立另一门庞大的生意。电动马达是电动车的心脏，以往的电动马达体积庞大又笨重，又经常发生过热问题，现时电动马达的体积已经改良得较细小，所以你不难发现电动车的车厢空间比较宽敞，这个是汽油车完全无法相比。这个品牌的电动车还有一项特别之处，就是它一如智能手机，有自己的作业系统，而且可以透过互联网升级，每次升级之后都会新增功能，这个正正是传统车厂从来没有提供的服务。自动导航系统是汽车业的未来方向，如果电动车的作业系统能够不断升级，那自动导航系统亦都会得到改良，令汽车业真正走进全面自动化交通系统的新一页。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瑞和苑、庆云阁、天水围天华村、华瑞楼进行围风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好了，现在大约是11点12分，我们今晚的题目呢是下一代必须的技能，主持人我苏轼和我拍档米哈，还有嘉宾黄浩基博士的。我们上一节呢就讲了很多什么新技术出现，令到我们需要更新一下我们，即无论下一代好下世代好 或者下年的我们。 刚才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就播一段蓝地球嘛、 啊、 就很适合我们今天的题目的、啊、他又讲这个电动车啦、自动驾驶啦，其实电动车就可能跟技能没什么关系的，车都是这样揸的。 但、是有几自动咯，那个自动车的概念不同了。 不是电动车和自动车是啦，但是自动车就不同了。 是啦， 自动车的确很影响，譬如某一班人的生计，譬如司机那样。 是。 就很有，即可能很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因为可能即有朝一日在我有生之年会见到的，就是那些车呢是可以全自动，即是四级的自动化、是自己在条路上面揸的。 是。 咁就直接即可能司机这个行业就好像秘书咁就会消失了。 但是你用返马克思的角度，就是你哪个控制个生产工具，那个基本上就是控制了个资本。所以今时今日都是司机其实都是好被逼去劳动的，即是其实到最后背后都是车主本身他们赚到最多，而那时去到一个 全自动的时候都是，即是哪个拥有车主就是那个车队，然后就赚钱，那下面就看看劳动力是怎样分配。 不过就有可能这个职业是有机会未来是完全被取替了。 嗯， 是啊，因为我 其實喺大學度我都見到呢啲技術咧，如果匿埋喺個封閉環境做咧，就好成熟噶啦。其實而家某程度可能係擔心一啲法律問題， 嗯， 即係尤其是係歐美國家咧， 保險問題 係啦，法律保險嘅問題啦，佢哋就比較難去通過一啲法律上嘅修改，俾一架冇人揸嘅車，即係冇人揸就冇人負責噶嘛。 但就算过到法律问题，都仍然会有一大班人出嚟讲道德嘅问题咯。 系， 系嘛？即系成日都讲，无人驾驶咁，你梗系有个好好嘅例子啦。啊，一边有五个人，一边有一个人咁，啊，两条路啊，二拣一，你会拣边度咧？咁 系应该停车咯。 冇错冇错。之前喺中学嘅时候讲个讲座，有啲同学仔就问我话，即系希望你哋系未来参与开发嘅，咁，你要改变呢个结局先得噶。 系有阵时一啲即系。吊軌所謂即係咪一啲好難選擇嘅時候，其實有陣時要過喺哲學上面就係你喺中間要過咯，即係你既然 option A 同 B 都係有問題嘅時候， 咪揀 option C 咯， 係啦，你就要去創造 option C， 咁呢個先係解脱嗰個問題嘅可能性。咁呢個都係科技出現嘅即係嗰個重要性。點解話司機呢個職業會好容易或者好有可能會被即係取代過？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知道嗰個自動駕駛嘅安全性咧，反而可能比较高，如果用飞机为例，是吗？ 一定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当整个城市所有的车都是自动驾驶，而且所有的车其实某程度是连线的，我知道前面的车行几快，我都知道前面的车是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有意外的，即可能整个城市瘫痪的机会，即因为个系统出了问题，大家停晒车，是大过出交通意外的机会的。 咁所以就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即係覺得會被取代。但係嗰個，我覺得個職業被取代係一件事咧，但係個勞動力會唔會被取代呢個先係真正要問嘅問題啊嘛。即係我覺得喺唔同嘅時期、唔同人類文明嘅階段咧，我都會覺得啊，有啲職業被取代咗啦。咁但係其實當被取代嘅時候，其實人本身亦都會相對進化，然後勞動力都會轉換。去迎接其他新的可能性， 即是正正是譬如香港在五六十年代就很多工厂的嘛，即是大家在工厂上班，但是跟着就转了型啦，我们就变了很多金融很多服务行业啦，即是香港现在可能是50%-60%的人都是从事服务业的啦，那这个是一个转型来的嘛，当然某一些服务业都可能被取代，但是其实未来有啲咩新嘅職業，其實或者係好有前景嘅，咁我哋要啲咩嘢嘅能力可以做到嗰啲職業咧？Jackie 有冇推介一兩個好有前景嘅？ 我啱啱咧一路都有留意咧，好多嗰啲統計公司咧，每一年都會出嗰啲報表啊，報告話俾你知啊，未來幾時十大技能 十大有前途行業咁樣。 係有一個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即係有大部分都可能大家講完你會知道。第一個覺得幾得意係就係嗰個數碼知識，即係 digital 嘅嗰個 knowledge。咁但係呢個數碼知識佢講咩咧？佢其實係講喺成個互聯網生態裏邊每一件事。你都應該去參與同埋嘢感受，即係哪怕你唔係做緊嗰啲行業，或者你對嗰啲 topic 嗰啲題目冇咁大興趣。 係， 舉個例子，人工智能、大數據、5G， 跟住嚟緊係元宇宙， 係咪 3.0？ 係啦，嗰啲全部都係。咁但係開始啲人，而家我哋一般普羅大眾市民，大家都覺得啊，元宇宙好遠嘅，係咪？我哋都開始講，有我哋有生之年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感受或者享受咧？ 唔 係 好遠嘅啫喎， 佢係一個平衡嘅宇宙嚟嘅喎。 或者去到最尾就係我哋以前咧嗰陣時開始咧興藍牙耳機嘅時候，我哋成日都好講笑啊！究竟前面嗰個人係咪傻傻地嘅？ 自己同自己講 係啦，成日都咁諗啊！而家唔係啦，而家開始接受咗。咁但係可能會唔會係10年後、15年後或者20年後，大家都戴住個一個虛擬嘅眼罩 AR 或者 VR AR headset 咁樣？佢哋喺街度唔知喺度做緊乜嘢係嘛？跟住你發覺，啱啱開始嘅時候，你都覺得可能嗰個人係傻傻地嘅，但係其實唔係。10年後、20年後可能係好普遍，但我哋就好想，即係我哋呢個年紀仲希望嚇有生之年有機會可以參與下呢個過程。 數碼知識嘅即係普及，其中一個我覺得作為無論一個推廣者啦，或者一個教育者都好啦，即係要去考慮嘅就係喺個起步上邊，究竟即係兒童教育有冇一個落差？因為數碼貧窮將會係我哋將要處理同埋針對嘅事情，即係嗰樣嘢。當你一起步嘅時候，例如你個配置。 你的硬件都已經差很遠的時候，它再吸收進一步的數碼知識就很困難了。 是啊，這個我和 Jackie 在做節目之前都有談過，就是前幾年啦，就有一段時間就鼓吹呢啲小朋友呢就唔好接觸啲 電子產品， 個人電子設備，即係唔好接觸個電話或者 電子奶嘴， 係啦， 唔好用電子奶嘴。 電子奶嘴意思咧，各位即係如果你冇小朋友，唔好誤會，即係個奶嘴係電子，即係話當個小朋友喊啊，扭計，我哋就俾個 係 啦，咁你等佢睇，咁我哋就話 俾段片佢睇，係啦。咁其實我同阿 Jackie 就傾過啦，咁我嘅睇法就係其實你就真係唔好俾段片佢睇，但係咧就唔係唔好俾佢接觸電話或者嗰啲電子設備，因為其實嗰啲即係如果你家庭有能力嘅話咧，嗰啲設備咧早啲接觸其實係冇壞嘅，因為佢哋係會學得好快嘅。即係你需要控制嘅係佢唔好淨係用嗰個設備嚟娛樂，即係嗰個其實係一個生產力工具啦， 或者學習嘅工具， 或者學習嘅工具啦。即係睇乜嘢都好，你都可以限制佢睇多啲有教意義嘅嘢。譬如我女嗰啲英文都唔係跟我學嘅，係跟 好彩 某啲 YouTuber 學噶嘛， 係跟某啲 channel 學，即係嗰啲幼稚園 channel 咁樣啦。所以佢又講咧一口流利嘅美式英文， 係 我係。 唔知咩色， 我係英式嘅，即係我哋細細個學習嘅時候係英國口音啦。我女係美國口音嘅，所以如果我哋一齊講英文咧，大家係唔知道佢係我個女嘅。 係 點解佢嘅口音同我完全唔同？ 嗯、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正正道出，其實你搞清楚嗰樣嘢，即係電子設備唔俾細路仔，其實未必係幫緊佢嘅。 嗯、 即係我哋要正視個問題，個問題唔係個設備啊嘛，個問題係就係你。唔理個仔，佢一喊你就俾啲娛樂節目佢睇嘛。 但我講嘅就再前一步，就係佢有冇個電子設備先。 係呢、這個我明 嚇、啊，即係你如果有啲家庭佢真係 冇咁， 可能全家去共用或者共享一個電子設備，就已經係好唔同啦。 至少香港都即係政府都叫做有啲資金 支援、 啊，即係資助學校去買一啲電子產品嘅、嗯，即係喺學校都有機會接觸到嘅。 但呢個我同意米哈，佢其實想講一個講法就係嗰、那個。貧窮或者係個經濟能力係可以因為冇能力俾細路仔細個嘅時候接觸就遺傳俾下一代，所以遺傳 係一個即係跨代嘅數碼貧窮。因為例如講話學校有我都明嘅，但係嗰個就好似我哋細個學樂器咁咯， 嗯， 即係樂器就係嘅，學校提供嘅，你可以學嘅。但大家都會知道嘅，你淨係可以喺學校借嚟用，同埋你每日喺屋企都可以練習。那個是不同意，而樂器當然音樂都是很重要的學科，但是數碼知識如果將會成為我們未來生活一個很基本的技能，那學校借的那個就不足，就是不足而去應付那個這麼快的進 度。反過來問一下，我們小的時候即是家裡都不是很富有，那都未必即係望一望身邊啲朋友，可能佢哋都會有一啲電子產品啊。細個嘅時候，但係我哋冇嘅喎。咁調翻轉，我哋個以前都要學㗎，係咪？都好似感覺上，自自然然都會俾個浪冚埋嚟，你一定會感受到啲嘢嘅。雖然可能你個經驗、你個體驗冇人哋咁多，係咪？但係會唔會其實佢啲 eventually 即係去到最後都會感受到一啲咧咁樣？ 但係嗰個所謂自然就係、是、正正係自自然然嘅話就。個社會自自然然係有一個好明顯嘅階級穩定嘅，即係如果我哋係以後嗰個自自然然嘅社會生態去吸收咧，當然會吸收到啦。但係你話佢操作嗰個語言，即係正如剛才蘇適講，就係如果個小朋友細個都冇學過嗰個美式口音，其實到之後要去追翻咧。佢未必咁容易追到。 我唔係鼓吹大家學美式口音啊。 唔係，即係我意思個舉例就係咁。 即係話或者細細個嘅時候已經同 Siri 溝通過，或者同 Alexa 溝通，你覺得好順其自然就可以同佢傾到偈啦。 係啊， 因為呢個令我諗起一個例子啊，有啲印度裔嘅程式員咧好厲害嘅，佢哋唔需要電腦，佢可以就咁咧用手都寫到程式，跟住入翻落個電腦就行到噶啦，就亦都唔會有bug。但係我想講呢啲其實係少數例子嚟嘅，並唔係所有印度嘅程式員都係咁嘅。喺我認識嘅印度人裏邊咧，有一部分係真係好叻嘅。咁佢哋創造咗好多神話啦，好多傳奇啦，因為喺美國好多大公司嘅高管其實都係印度裔人士嚟噶嘛。咁但係其實印度裔又不是平均比其他民族聰明或者厲害的， 只是量度呢， 即看個平均數，即是譬如我在大學裏面印度裔的人和中國即是華裔的人差不多的，就跟人口基數有關的，其實你想想人口基數總之很厲害的， 不過香港都有你剛才講的例子的，以前大個學生同佢一起做訪問，佢代表香港參加世界技能大賽， 係 咁做網頁開發。 嗯， 嗰陣時個考試咧係兩個鐘定係三個鐘啦，係唔可以上網嘅。 嗯， 唔可以用電腦做網頁開發， 可以用電腦，但係唔可以上網。 哦、 即係好似我哋寫 program 嘅，唔識咁點啊？ 單機版啊，呢、這個 Google 大神啦、啊，係咪？ 係有啲特別嘅網站係有嘢抄噶嘛？ 係啦 ，Stack Overflow 咧嗰啲咁樣啦。咁但係而家發覺，咦唔係喎。真係有啲 真係識 嘅 喎， 好 solid 嘅。你真係 offline 咗佢都 100% 可以由零開始做到出嚟嘅。 係係，呢、這個咪就係剛才即係針對緊阿蘇適嗰個講法咯。做乜要鎖咗我個網絡？我平時就係會用網絡噶嘛。你做乜鎖咗我？係咪啊？你話係咪？ 咁睇你係咩人啦、啊。咁如果你真係早前完做研究嘅，咁嗰啲好基本嘅嘢，即係我想講，譬如嗰啲運算能力唔係冇用嘅，但係你喺某一個專業。 嗯， 你做某一種工種，其實係要識嘅。譬如我要開發嗰個演算法，我梗係要識運算啦。我要知道個電腦點樣計先最快啊嘛。呢個係做演算法嘅工作。但我作為一個用演算法嘅人，我唔需要識嗰個演算法點樣做出嚟噶嘛。 不過你講開發演算法咧，都有兩個部分啊。第一個開發演算法嘅時候，我哋做過 research 大家都知道。咁第一步梗係要上網揾閒地，關於呢個演算法做咗啲乜嘢啦，係咪？咁但係假設我撇除咗呢一樣嘢。其實你係可以自己匿埋房閂埋房門，係咪唔上網自己諗掂佢 嘅？ 係、嘛？所以阿蘇昇頭先問啊，究竟其實有啲咩技能可能佢哋好需要？其實呢個其中另外一個技能， 即係愛因斯坦的思考實驗，可以發白日夢都做到個實驗嘅能力， 即係嗰個想像思維或者重構世界思維，我估。其實喺每一個時代，我諗都係一個好基本去令知識。創新啊，即係去製造知識嘅方法，到最後都係嗰個世界觀同埋嗰個邏輯思辨嘅能力。 但係呢個好得意啊！即係我自己有教過大學啦、中小學甚至乎幼稚園嘅學生都有啦。你會發覺香港嘅教育制度，如果講係本土學校出嚟、有呢個構圖嘅能力，係唔多嘅，或者唔高嘅。調翻轉國際學校嘅小朋友可能會強少少，因為佢哋會好多練習咧。是開放性的，亦都俾佢自己去思考、自己發揮嘅。 呢個時候係咪要講翻句求學不是求分數啊？ 又未必係關求學不是求分數，未必關學生事。我覺得係教育上邊，我哋成日都好似好偏激嘅，即係一叫佢哋去訓練創意同埋訓練概念思考咧，就好似唔使。有曬嗰啲基本單位去訓練啦， 冇錯，係 嘛？另一方面叫佢哋訓練翻基本單位就全部變翻曬背誦啦咁樣。但其實係兩個係互相有即係影響 啊 嘛。係 啊， 咁咧，真係講唔曬啊。不過唔緊要，我哋仲有一節。咁而家咧，我又想播翻首歌，就係同頭先講求學不是求分數其實有關嘅。農夫嘅學海無涯啊，首歌嘅歌詞好得意嘅，就係講緊學生時代咧好多趣事嘅，就係點解學生嚇。唔中意翻學啦，學咗啲嘢冇乜用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其實係想大家聽首歌嘅歌名嘅啫。學海嘅係無涯，好多嘢可以學嘅。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傾。 農夫書院未耗恩生，有兩個訓導陸永與詩君，我們都要努力做人。个回校三十分，望住块黑板，日日都咁黑板，食完个早餐仲有冇零用钱食晏？快我糖要入叻，学下汤。点知一汤就烂，同学仔攞嚟玩，最后就攞嚟衰，记忆点都要排队，点解又要俾钱班会？冇着皮鞋又匿埋，死都唔去早会 ，prefect 又出动，作人倾偈起哄，啲功课一系就抄，一系唔交 ，miss 一系就闹，一系唔教，读书为咗识字，为咗沙子，定系为咗我老妈子呢？学海喺天涯，学生天天挨，就等多一排。暑假我个人松散，万卷书万里路，红雨好黑雨好， 风暴 在早会中我祷告，万卷书 萬里路，紅雨好黑雨好， 還好風暴 再早會中我禱告。 Hey yo， 你有沒有聽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曬銅鑼灣啲店鋪，難怪每一科都肥佬，媽媽想知道爸爸少少燥，點解科科都炒到咁離譜，即刻抄廣告嗰一句口號，求學不是求得到分數，來尋求啲知識，上堂瞓下先舒適，上堂歇下搵嘢食，搵嘢食落到球場俾曬力，俾曬力。 A 班俾人話係精英班， B 班又俾人話係精靈班，士多啤梨啤梨蘋果橙， ABCD 班點樣揀？ 爸媽 college beautiful life， We have six ring and 士官 be your guide， We need to 努力做人， HKCE 30分。萬卷書萬里路，紅雨好黑雨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11:30，香港電台由胡靜思報導新聞。康文署宣布，即将举行的 Mira 演唱会将会第一次在红馆试行实名制。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欢迎当局和主办单位的做法，期望往后有更多表演可以采用实名制，政府未来可以透过立法加重罚则等打击炒黄牛飞的行为。民建联话，据他们所知，今次演唱会的头十场有大约三成门票会公开发售，采取实名制，只会容许退飞，不准越转让，以避免出现漏洞。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话，推行实名制可以提高上网买飞的门槛，令到炒家减少，以致真正入场的观众上网买飞的时候可以比较顺畅。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早前发表的调查结果，公务员低中高层薪酬趋势净指标加幅介乎 2.04% 至 7.26%。委员会主席李联辉说，数据真实，亦都客观反映市场情况。香港公务员总工会认为政府应该按机制加薪。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如果公务员加薪的幅度跟随通胀可以接受，但是高级公务员加薪超过 7% 是脱离现实，极有争议，社会不会接受。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说，相信政府决定公务员最终加薪幅度的时候，会考虑社会观感和整体经济的发展等因素。立法会的唯一非建制派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说，新思维就今年六四事件并无具体活动，在立法会亦都不会提出议员议案。狄志远说，他准备利用议员议案提出重启政改动议，因此未能利用有关议案推动六四事件的关注。至于会用什么方法去表达对事件的想法，他说正在考虑。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国和南太岛国同处亚太地区同为发展中国家，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完全不认同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合作会引发新冷战。他说，中国和南太岛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已经和十个建交岛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经济技术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中国派遣医疗队600人次，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累计提供接近600,000针疫苗，抗疫物资超过100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听日起至到6月4号

在总部拥有重要的话语权。 所谓正路，正如苏敬式自己所说，最重要的企业文化就是将对的事做对。怎样定义自己的成功？怎样相应地制定适合环境的可执行的策略？怎样塑造和带领团队走向自己定义好的成功？面对危机和争议，怎样正确地面对和决策，并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作者在这本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正路：我在百姓餐饮二十六年的感悟》，作者苏敬式，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回到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星期三晚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下一代必须的技能。在播音室里面呢，主持就是我苏式，我拍档米哈和嘉宾黄浩基博士。我们刚才就讲了很多科技的东西，或者 是 IT technology、人工智能这样。其实又不是只是科技才是下一代需要的东西。我们刚才即今天米哈在这里，米哈是创意文学的博士嚟噶嘛？ 系 咁嗱，咁我哋讲下，喂，其实文科下一代喺呢个人工智能，我哋头先讲 AI 识写文嘅年代啊、嗯，其实我哋喺譬如一啲文科啦、哲学啦呢啲咁嘅科目学到嘅技能， 嗯、 其实可以点样应用喺？ 我上一节尾咧，其实都好似都回应紧呢个问题咁啊，已经就系讲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话。所有的學科去到最後都是思考的方法， 嗯、 但是什麼是思考方法，當大家要去教的時候又好像不知道教了什麼出來、 嗯嗯、 其中一個就是我覺得無論什麼學科，其實有些基本建設都是需要的，就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識、基本的單位， 即是邏輯啦、 邏輯之前有一些基本的故事你要知道，因為你要用個邏輯去分析一些事情，其實你都是要有一些內容的、 嗯、 無論你在數學裡面的是數字，還是還是在、文字上面是一些文學，還是歷史裡面你知道一些過往發生的事情，你需要知道一些基本 的東西， 即是你第一節講的數學要學數學史， 是的。那 你當你沒有一個所謂對於個世界或者對於文明的那個發展的概念呢，其實你只是很微觀地看著某一個學術的領域，而不知道個學術領域和其他領域的關係。我覺得其中一個去到未來，其實現在都是的，即是我們需要去學習的就是學習本身嘛，即是說我們一直有一種自學的能力，因為個世界知識實在太豐富和變得太快，如果我們只是依賴著個教育制度去教了你的知識然後停在這裡，其實你畢業之後，你三年你的知識基本上已經過時了。但是如果你那個學習本身是有一種例如語言的能力，你能夠繼續學習，你有邏輯分析的能力，你知道怎樣判斷吸收什麼的知識，以及所謂真的東西和假的東西，以至於到最後就是你有一個、就是、視野的，你開始知道個方向，你去向哪一個範疇去吸收更多知識。我覺得這個才是一路保持住你的活力的、就是、唯一方法。 所以我們剛才熄了麥克風的時候都有聊天在說、啊、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學習其實盡量是可以不分科的，是不是、 嗯、 某些時間你變成可以、就是、叫做將不同的範疇、就是、叫跨學科的內容將它放在一起引起大家的興趣。 這個都是香港求學求分數或者考試，即都不只是香港，其實整個亞洲都是有這樣的趨勢的，即亞洲區是比較著重公開試啦、考試分數啦、嗯、即入一些比較好的大學這樣啦，即細細個就將你分了人分好多等的了，你入到這間大學，即南韓的情況更加差啦，因為得幾間大公司主宰的嘛，即香港其實已經相對、南韓日本好一點的，那有很多這樣的經濟或者是社會或者是文化的因素，覺得大家是需要 學好嗰啲學校教嘅嘢， 嗯， 但係學校即係課程唔包括嘅嘢咧，就好多家長我同有啲先生講，或者係啲教育嘅人都講，其實我細細個讀書咧，唔係花太多時間喺學科上面嘅，我花咗好多時間喺嗰啲學科冇嘅嘢嘅， 嗯， 咁譬如我都有讀下歷史啊， 嗯， 即係我有興趣啦。其實有用嘅，你大咗之後，你發現其實你學咩都好啦。Steve Jobs 都講啦，即係蘋果教主都講啦。佢當年走去學書法，跟住後明咪後來發現咗字體，發明咗字體咧。蘋果啲字體就係學書法翻嚟噶嘛。即係有啲嘢你學咗，你唔知幾時有用，但係到你有用嘅時候，你發現哦，原來融會貫通之後，你一生所學嘅嘢都有啲機會用得到嘅。 我覺得我哋嗰個缺乏咧，就係一種傾偈嘅缺乏。即係個社會咧，欠缺咗一種想傾偈嘅即係氛圍啊！ 點樣傾法咧？ 即係點解會去學習唔同嘅嘢？其實有一樣嘢就係你生活裏邊，如果你成日都要傾偈，成日即係彼此之間都係會討論嘅話， 即係好似我哋咁樣而家 係啦，你自然就會學好多嘢噶啦。你發唔發覺即係所謂一啲標榜會跨學科學習嘅人咧，都係好中意講嘢嘅。 即係三人行，三人行必有我師咁樣。 因為你諗下，如果你淨係識自己個科，你其實好難傾偈噶嘛。你可以講，你可以自述，你可以報告，全部都係單方面。我講曬我識嘅嘢，但如果要傾偈嘅話，你要互動噶嘛，你要去聽人哋講嘅嘢，然後去答啦，你要再去補足，然後去下一個話題。其實如果你成日都有種想同人去傾偈嘅心態咧，你好自自然然就會去跨學科學習噶啦。我覺得其中一個點解大家會成日都話啊求學不是求分數咁，但係求咩先得？即係大家要答到噶嘛。我覺得其中一個求嘅東西就係、是。在日常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互动，是不是可以倾偈。 不过小朋友可能难一点，是吧？ 我觉得小朋友的难也都是，我觉得在香港的社会我见到的现象就是、其实一家吃饭呢很少真正倾偈。甚至到当你有家庭的聚会， 你会发觉小朋友会去了另一台。 小朋友嗰圈 系啦，然后大人就一台，但系其实好多我见即系可能英语世界又好，或者我喺荷兰嘅时候去其他屋企人食饭，唔系噶，其实即系小朋友入到个餐桌上边，其实佢都会表达自己嘅意见，然后系我哋系想真正去 engage， 真正去同佢嘅话题去讨论， 嗯， 然后去倾，咁其实小朋友慢慢就会够胆喺大人面前去讲，然后讲嘅时候就会慢慢发展。佢想傾啲咩咧？佢會傾到啲咩咧？ 我都可以分享，因為最近我就收咗阿女嘅手機食飯嘅時候，咁佢就會開始同我八卦咧學校裏邊嘅遭遇， 係 即係會同你分享啦。 邊個同學仔最近俾人蝦？ 嗯， 即係我喺學校裏邊邊個同學仔同我 friend 啲啊？跟住邊個同學仔做啲咩衰嘢啊？咁樣 係 即係雖然暫時仲係八卦咁嘅階段啦，咁、但係我覺得起碼佢肯主動分享佢個日常生活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真係冇咗嗰啲電子設備喺飯台裏面，其實就係一個被逼要即係冇嘢做噶嘛，被逼要交流嘅一個場合，其實都幾好嘅。咁同埋咧，譬如講多樣啊，求學不是求分數，咁但係我有另外一個，即係覺得另外一個體會嘅，就係、是學生咧學即有時。打機咁樣啦，譬如我哋講成日打機，大家覺得可能打機冇用，其實都唔係完全正確嘅。即係譬如你喺個遊戲嘅過程裏面咧，即係本身有競爭嘅嘛。你俾個細路仔去運動，參與運動，打波都係嘅，都係有競爭嘅。 打機咧，我呢幾年成日同家長講話，你唔可以完全俾小朋友打機嘅，打機係訓練嘅一種嚟嘅，好多嘢學嘅。我話好簡單啫，你去。打怪兽升咧，收集武器赚钱系咪？跟住可能你有 teamwork 嘅，要组队打 boss 咁。咦，其实所有嘢都系日常生活真实社会系有发生紧嘅、 即系唔好过量啦。但系即系适量，其实都系需要嘅。 我觉得同埋要明白咗先，即系话如果系家长嘅角度，即系家长要自己都试下。打機先， 呢句我好同意。 咁你就會明白個打機本身係件咩事。 阿蘇生有冇打機嘅？後期 梗係有啦，我三歲開始就已經打機噶。唔係，其實係一樣三歲到八十歲都可以做嘅活動嚟嘅。 嗯， 問題就係、玩咩遊戲啦？個遊戲到底用幾多努力先至可以玩得好啦？ 咁同埋用幾多 teamwork， 即係譬如用 teamwork 多嘅，咪訓練佢個社交技巧咯；用努力多嘅，咪可能訓練一啲解謎能力、邏輯思維咁樣咯。 不過咧，即係講開即係下一代即係需要嘅技能咧，有陣時係反璞歸真嘅。即係最近我都有參與一個計劃，係幫助一啲即係剛剛畢業嘅大學生去揾工咁樣啦。其中一個我哋發現，即係好多僱主需要嘅一個訓練就係一啲基本嘅禮儀。例如怎樣去發一張電郵啦，怎樣去寫好個上款啦，怎樣去翻工嘅時候係準時，同埋係要同人打招呼啦，等等等等。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原來其實有啲嘢我哋都成日講乜科技啊，要去學編程啊等等。其實調翻轉頭，只要你個社會仲係需要人與人去一齊工作，會有團體 有 交流，其實都係有一種規範或者一種基本嘅禮貌。原來都是很重要，反而在這個時候要強調翻。 不過好像缺乏了，因為很老實這一排，即本身這幾年都收很多大學生， 大家多了在家工作，即一獨家村咁樣。 即真係 relax 曬成個人，即你都想像不到一個 CV 係即大家都應該揾個工啦，或者寫過求職信啦，一個履歷咁。咁你正常可能攞個 Word 執得靚靚仔仔啦，有曬格式咁。你想像不到是一個。一個 TXT 一個文即係一個文件嘅檔嚟嘅，係啦，係冇任何格式嘅 single 嚟，咁係一個大學即最後一年㗎啦，畢業生嚟嘅，咁啊加埋都唔夠十行，咁樣就冇即係加埋都唔夠二十個字，咁樣就完咗啦呢個 CV。 咁呢個都係個教育本身即係冇教到點樣寫 CV 嘅問題啦，可能係。 係啊，跟住就好多，譬如我哋都有請啲 intern 啦，即係暑期嘅時候嚟做一段時間咧，其實都真係好似阿米坎講嗰部分都係缺乏嘅。系啦，咁但系當然好老實啦。去到喺呢兩三個月嘅時候，究竟嗰啲公司可唔可以令到呢啲同學仔係有成長咧？又未必得嘅喎， 係 嘛？即係你真係睇下有冇啲即係叫做上司啊，好有心嘅，樣樣都教你啊，俾你撞板咁。但係有啲唔係，有啲好多就第一你嚟到。咁你都係學生，咩都唔識啦，做啲下難嘢啦，係咪？又或者唔係你周圍參觀就得噶啦。 執倉咯，通常intern 最多要做嘢就係執倉。 影印啊、花領啊，係咪好多呢啲嘢噶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去到最尾，我哋就覺得係嘅，我哋都希望啲年青人喺呢一方面咧，都覺得個知識係即係可以打得好啲嘅。 係啊，所以係互相嘅，即係一方面我哋又想年輕人去學習一啲即係我哋覺得基本嘅東西，但同時間其實嗰個過程亦都係我哋學習緊。即係所謂年輕人佢哋呢一輩嘅溝通方式，但係嗰個銜接就係複雜咯，因為其實例如新一代佢哋嗰個視覺文化同我哋理解已經好唔同。我最近收一批 CV 咧，嗰啲相啊，全部都係 mood shot 嚟嘅。即系我哋睇到颈及以后嘅， 系而家个 trend 喎。 系啊，即系我直头认唔翻嗰幅相里边同我求职者个样，但系可能嗰个就系佢觉得我系好尊重呢份工，同埋我自己嘅 CV 将一幅我觉得最靓嘅相包去。 我哋要代入下个影相个意境， 冇错啦。即系我要代入去佢嗰个立场究竟系乜嘢？咁系一个互相认识嘅过程。咁所以讲紧话下一代需要去有咩技能，同时间我觉得如果大家已经成为咗上一代。亦都係要去開始嘗試理解下一代究竟諗緊啲乜嘢， 所以我哋 嗰個係一個溝通同埋即係銜接嘅問題。 所以我哋想改少少，我哋講下下世代需要啲咩技能，因為下世代咧就唔包唔係淨係指而家啲後生仔，下世代係指我哋講譬如二十年之後，無論你係咩年齡都好，都有啲嘢 係 其實大家係需要識嘅，即係我哋都即係我哋呢啲可能係已經出咗嚟社會做嘢十幾二十年嘅人咧，其實都唔應該停低落嚟，覺得自己已經上咗岸啦，或者覺得自己以前學咗嘅嘢已經夠用啦，其實都唔啱嘅。即係除咗而家讀緊大學或者未讀大學嘅後生仔需要掌握一啲技能，其實我哋呢代都可以學編程嘅。我哋呢一代都需要頭先米克講啦，認識新一代嘅思考方式，認識佢哋嘅一個諗法。製造一個唔同年代嘅人都可以喺嗰個工作環境裏面發揮到嘅一個環境，都係即係尤其是你做緊管理層咧，都係我哋要盡嘅一個責任嚟噶嘛。即係唔係淨係我哋講後生仔你需要識啲咩嘢，而我哋都要問下自己，喂，我哋班老鬼，其實我哋可以做啲咩嘢，識啲咩嘢，幫啲後生仔可以發展得好啲。 我覺得AI 咧，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開題嘅時候用 AI 去講咧，我覺得 AI 對於我嚟講咧，我個人嚟講，從來都係一個好啟發性嘅 即科技發展。咩意思呢？就係如果 AI 係可以 deep learning 到， 嗯， 其實人不斷去繼續增添自己學問，都係用同樣嘅邏輯嘅啫嘛。即係話其實當你仲要去接觸個新嘅世界，個世界不斷轉嘅時候，你要學習，其實你唔係學習緊一篇報導或者一個研究嘅內容，而係嘗試理解緊唔同研究下面個結構啊。點解會出現呢個結構？去組織咗呢一紮嘅理論，呢一紮嘅資料當中嘅pattern， 當中嘅嗰個異同係乜嘢？其實點解 AI 會學得咁快？就係佢唔係掌握緊一個好細嘅一啲資料，而係掌握緊個資料背後嘅結構，然後再填充啊嘛。 所以咧，阿米克講啊，我哋由人工智能開始，跟住有機器學習，跟住由最基本嘅學習嘅一啲演算法，去到深度學習。其實某程度上，我哋因為知道嗰個世界嗰個問題，那個性質已經改變咗啦。 嗯， 我哋要識得去創造啲新嘅演算法或者新嘅算式，解決新嘅問題。所以我都想帶出一點，就係其實而家新一代嘅後生仔女咧，佢哋開始係的確有跳出框框嗰個能力。 係，冇錯。 係啦，咁但係咧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咧，其實我哋。因為我哋頭先講，我哋呢一代究竟可唔可以去幫到佢哋啲乜嘢咧？我哋呢一代咧，其實暫時咧感覺唔到咧，好幫到佢哋嗰個框框咧，令到佢變成一個好具體嘅方向。 即係我哋係嗰啲 set 框框嘅人， 但係佢哋係跳出嚟㗎啦。即係好似頭先阿麥哈講啊，我哋收 CV 嗰啲相，以前邊係咁樣影？ 我哋覺得有個 standard， 冇錯。但是我哋要接受咗新嘅 standard， 冇錯。 但係 我哋要跳出個框框， 冇錯。呢個係我哋第一步，係咪？但係第二步咧，我哋都要係跳出個框框之後，某程度上都要揾翻個方向俾佢哋。 係。 而家感覺上咧，佢哋好有呢個跳出框框能力啦、但有時咦，好似個方向都未係好清晰。 唔係好肯定嗰個係邊一個幫邊個，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一齊嘅，即係嗰件事係即係，因為我哋又要跳，佢又要跳咁。即係 佢都要接受我 係啦，到最後係一個正反合嚟噶嘛，即係大家都跳嘅時候，應該係會揾一個 大啲嘅框框，大家都可以接受。 係啦，咁所以個最後就係究竟有冇共同嘅語言，有冇共同嘅一個即係基本嘅嗰條線？即係例如舉例責任感，例如一種基本嘅尊重，係咪等等？責任呢個都係嘅，即係當嗰、那個一個好複雜嘅就係，因為當你小子化，當你個社會嘅家庭嘅單位越嚟越細，當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同埋依賴開始越嚟越即係瑣碎嘅時候咧，人嘅責任咧唔係淨係我哋，即係整個社會都開始面對一個問題。咁但係呢一個去到未來其實都係好重要。 同意。 係啊，嗱，咁我哋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咁啊基哥已經出邊等緊我哋，咁啊預告一下啦，聽日咧就係由鄧達志啦、黃惠康醫生啦同埋張燕芳咧。講終身學習，其實終身學習咧都係我哋今日呢個題目裏邊咧其中一個，無論係下一代又好啦，我哋呢一代又好啦，總之係都需要掌握嘅一個技能嘅。Learn how to learn 啊，咁咧我就最後為大家帶嚟呢首歌啦，《漫步人生路》係鄧麗君嘅，希望大家人生路上咧都掌握到大家需要嘅技能啦。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 说无